中华全国记者协会代表团等外宾20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乡献花手表示了敬意。